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哪冷，他也不敢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酒吧并没有给你开话筒，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酒吧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 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直播的第二现场。 好，我们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最后一天你就不给人报啊？ 报报报报。来， 怎么报 呢？今天这个嘉宾本来都是坐这边的，平常 没有嘉宾，我们准备拿的是主持费。我是主持人于浩。 对， 好，我是主持人徐冉。 对，其实我们第二直播现场嘛，对吧？ 第二直播现场啊，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这个大家这都看了大半年了，是不是？今天啊，就是年终岁尾了，最后一天，2017年的12月31号。 对， 今天呢，记着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节目啊，包括频率开播的第一天的时候，试播的第一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四个一起来上节目的。 好吵。 怎么开始怎么结束。 对，当然今天呢，我们在最后一天呢也来一次啊，四个主持人一起上阵，来给大家一起围读剧本，一起来介绍网剧和网大， 主要就是为了省俩嘉宾钱 啊。 主要是因为今天嘉宾都有事儿。 过年了， 跨年去了， 过年了，不好意思打搅人家， 但是但凡想叫还是叫不来。 好，祝你幸福。可以说这个这一年啊，这个于浩是每天负责这个嘉宾的这个邀请的这么一个工作。 对 对 很辛苦啊。 是 因为找过嘉宾的这个电台主持人心里都明白。真的找嘉宾不是很容易的。一般呢你要再看看时间问题啊，有些时候你还考虑一下谁搭谁不搭呀。确实不是很容易啊，很辛苦啊。反正是一年下来大家都很辛苦，我们一会儿大家互相夸一夸在结尾的时候。 不对啊， 今天唯独剧本两段。 好， 是找了我们这一年啊比较精彩的两段。 哪两段？ 一段就是这个华妃啊就被赐死的这一段， 甄嬛传。 甄嬛传，甄嬛传， 甄嬛传。 哎，这嘴啊，最后一天 这男主人怎么回事啊， 晚节不保啊。还有一段呢是曾经马岩导演带来的这个龙福往事，在前段时间上演的这个话剧龙福往事，主要也都是两人角的这个两出戏啊。那我们下半时段呢就一起来围读，由这个王哥和徐冉来围读这个华妃之死这一段，我和于浩呢来围读这个龙福往事这一段。 好， 然后呢再聊一聊我们这一年开心的、不开心的、为难的啊、想不到的一些事。 后面就是这个自我表扬和互相表扬时间了。 也可以叫吐槽。那好，那我们上半时段呢还是先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今天这个网剧网大略有不同啊，我们不是按照这个当天的这个就今天的这个播放量啊， 是明天的。 这是我们 那哪儿来呀、 总结了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最近几个月的一些优秀的这些网剧网大的 总体的评分、 对，但是全年数据呢现在还没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出现。 对，基本上是最近这最2017年第四季度的一个收视的一个评分啊。 好，想来第一部是 叫做九州海上牧云记，播放平台多平台，播放量是77亿7134万哈。 我的天。 该剧呢于2017年11月21号在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同步播出，改编自金和在同名小说，讲述了九州大陆啊正值端朝末年，人类皇族慕云家的六皇子慕云生、大将军之子慕如寒江、汉州八部落的后人朔风荷叶啊，他们之间家国情仇、争夺天下的传奇故事。而由曹盾执导，黄轩、窦骁、周一围、徐璐、文咏珊、张嘉宁、蒋勤勤、王千源、 万茜等主演。而故事情节当中我们也说到了啊，就是几家打来打去争夺这个权力，然后呢在权力之中又有这个儿女情长啊，反正总之呢就是在这个权力矛盾之后，人情的冷暖之后啊，这个从一个复仇者成长为铁沁之王，就是朔风荷叶和慕如铁骑的故事啊。 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网剧网大在就是集合一段时间总成绩的时候啊，这个演员阵容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咱们看看第二部啊，这个是将军在上，也曾经我们介绍好多部了，这也是这个网剧和网大是联播套拍的这么一个同 IP 下的一个产品吧。 对 啊，它是多盘多平台播放，总播放量也是69亿5526万，是在10月25号在优酷和 PPTV 合作播出的，由文杰和霍耀良联合执导，马思纯、盛一伦领衔主演，丁川、王楚然、潘石屹、王轩主演。这个剧呢改编自这个《菊花伞》里的小说《将军在上我在下》，以宋朝的风云变幻为背景，讲述一个武艺超群的冷面女将军与倾国倾城的废柴俏王爷之间的错位传奇爱情故事。 哎，这个69亿5526万当中有我的贡献呢 啊， 我把这部剧从头到尾看完了啊。对，好， 其实你应该再看一遍。 再看，没有，这部剧只值得看一遍。开玩笑开玩笑啊。 好， 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叫做七个我啊，播放平台呢是腾讯视频，总播放量是20亿828万 啊，最近特别火。 对，这部剧我也贡献了点击量哈哈。该剧呢于2017年12月13号在腾讯视频播出，邓科导演，张一山、蔡文静、张小千、高泰宇、范梦、张双立等人主演，是中国首部以多重人格为题材的悬疑爱情偶像剧。该剧呢讲述了拥有七重人格的财阀三世沈怡真和他的秘密女主治一生白欣欣的治愈系搞笑浪漫爱情故事。而沈氏集团的继承者娱乐公司副总沈怡真啊，因为某一段缺失的童年记忆而罹患了多重人格障碍，罕见的拥有七重人格。而也是因为他多重人格的关系啊，他的人生呢也是充满了坎坷和危险。当然了，遇到这个他的心理医生白欣欣之后，哈哈，这爱情啊，事业呀，这个反正对吧？ 对吧？对吧？啊，这个七个我最近特别火啊，尤其这个张一山，这个七个性格不同的这种风格在里边，非常非常考验演技啊。 是的 啊，很多朋友也在一直关注着。我前天扫了两眼，正赶上他是这个女性人格附体，看得我鸡皮疙瘩一起。 当欧巴 啊，确实啊，非常不错。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是，你说的是网大也好，说的是小片也好，说的是宣传片也好。哎呀，不太好形容它，但是这个播放量非常的可怕，就是攻守道啊。双十一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都看了吧，这里边这个阵容太强大太强大了。优酷啊播放平台，总播放量是1亿6259万啊。攻守道是文章指导啊，编剧啊李连杰监制啊，马云是领衔主演啊，这个吴京啊、甄子丹啊、邹市明啊、曹青龙啊、托尼贾呀、向佐呀、刘成宇等等等等啊，我们看到的功夫明星几乎全在这里面出现了。这里面就几个关于讲述一个关于太极的故事。所以说有一天啊，这马师傅走在大街上，见这个绿草红花掩映间有这个华山两个字，这马师傅双目微合，脑内一片乾坤武功进入了这个遐想臆想的之境，开始了四段同各大武林高手对决的巅峰画面，分别对打这个法式拳击啊、日式黑带啊、泰拳、咏春等等等等武林人物啊，最后马师傅将其纷纷击退啊。但是想过就是想过了，咱说是遐想嘛，还是大步走向前，回到现实中。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我的朋友圈，播放平台啊多平台，总播放量是1亿2407万，于2016年12月16号在大陆上映啊，由于杨指导，小沈龙、金正浩、朱亚轩、李星等主演。影片呢讲述了性格不同的发小李成和余华两个人开了一家华城网红策划公司，在公司的员工和客户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爆笑的故事。 好，我们最后介绍的这是斗战胜佛，一听这名字大家知道啊，说的是孙悟空。这两年呢，以《西游记》为蓝本和这个大 IP 的这个演映之下呢，无数的电影、电视剧以及网大网剧是层出不穷啊。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总播放量也达到了1亿893万。这是在3月15号在上映的，是令水镜执导，陈浩民、林子聪、霍燕领衔主演啊。主要讲述了齐天大圣在人间修行的这么一个线索展开，发生了种种关于找寻自我、认知爱情、感悟友情的这么一个故事。 还不错。 我们总结了一下最近的这个成绩非常不错的这个网。 网剧和网大。其实这大半年的时间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这个网剧和网大。其实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一个感受，想问问今天坐在嘉宾席上的二位啊，别总我们两个人说啊，这个 其实他们俩一直在说， 你 于浩对，就怕你们插话不给稿。这个于浩和徐冉这一年介绍这个网剧网大，这整个的网剧网大市场有什么感受啊？ 那你先来吧，你都准备好了。 嗯， 你们俩有什么感受啊？ 我带稿来的， 不能问。我带稿来，你只有榜单的内容。 我跟你说，好不容易你们俩争夺了话语权，你要反问我们俩，你们俩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那你们说吧， 你 们说吧， 来， 关你们话筒了。 你们这推的再拉一下，基本上就起不来了啊。 挺好的。 哎，不是，认真说啊，网大网剧呢，经过这大半年的每天给大家的推荐。就是你能感受到网大的播放量一开始非常非常高，但是到下半年之后，最高排名就是单日播放量的最高排名，可能200多万的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公主道是一个特例，4000多万啊。 它这个流量不一样，这个渠道分发渠道也不一样， 非常非常快掉的。 对对 对。所以呢，你明显能感受到现在因为网剧跟网大。如果说完全是新兴市场也不是这样，但是它毕竟它的发展时间还是相对于那些比较成熟的电视连续剧来说还是时间比较短。 当然算新兴市场。我们有个同事听我俩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说我们俩这个主要内容就是网大网剧啊。什么叫大网剧？我说你那个意思是我们俩要往大 网剧 那个方向发展。 有这事， 网大跟网剧网络大电影 证明，就是虽然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那也是4、5月份在准备的时候，他在跟我们聊，那时候还真的知道人少，但经过我们节目这么一宣传， 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但是我想说，大家现在其实自己的审美观念，包括观众的胃口，对于好作品的这种渴望和需要，其实是能明显感受到，还是需要有特别好的。质量高的网大或网剧出现的， 这个于浩啊，不要拿手机搜一下网上对这个网大网剧的总结和评论。 没有，我就看一下大家是怎么。 赶紧看看百度怎么说的。 这一次这个 禁止现场作弊啊！ 我们说这个最后年 有人祝福吗？ 啊，其实这个真是我的感受呢，就是不是说太深了啊。我觉得这个行业呢， 你看 并不是特别熟。 自己问自己答是不是？ 不是， 我还没说完呢， 是吧？于浩还没说呢，你看 看看， 他就是查资料，你们说什么呀？ 我就看大家怎么。祝福我们最后一期节目，有很多人在上面，有我们的嘉宾，有我们这个后期的制作人员，就是帮人编辑的，很多人都在祝福，包括那个 来吧，那我也看看。 我们把这个感谢的环节放在咱们的节目的结尾。 是，我说这个理解是这样，就是确实之前那个网大它出来的目的也本来它是一个试验田，给一些这个导演呢。没有那么多钱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做出来自己的作品。 老提什么钱，提钱多伤感情。 不是，但提感情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嘛。 好啊，其实这一年感触都挺深的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时段我们可能换座位。由于我们这个都是两角色为主的两段戏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带来《甄嬛传》和《龙府往事》。 马上回来。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g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I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s said I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lead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come on，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小飞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天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各位回来啊！欢迎大家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没你什么事儿。 各位好，我是于文浩啊！现在我管自己话筒，我还管哎管不着你话筒是吧？ 哎，对。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徐冉，跟旁边的嘉宾王哥。 你不是徐在吗？ 大家习惯了，就是这个顺口，就是 就必须得接，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刚才差点就是想 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啊、对，这个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欢迎各位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码。 哎，节目做一年了，这套词你还背不下来是吗？ 啊，可以找这个微信公众号码982魔力工厂，让说不让说， 让， 要不然你来， 哎，好。 哎呦，关注我们982魔力工厂啊，点击一下小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对， 还是王哥 这 样。另外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际授科有限公司 对 本节 目 的 大 力 支 持， 所有人鼓掌。 大家还 忘了说一个，对， 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啊，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知道为什么一个节目不能有四个主持人一起上了吧？ 话太密， 真的，我跟你说，这一定得抢干起来的样子啊， 对对对对对， 特别特别乐呵啊，今天。 惹得一点都 不是，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特别特别乐呵， 好久 就是特别特别开心， 觉得自己特可笑、 啊、 是吧。 哎，你们俩看起来特别不和谐，就开场白有点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吗？ 真的是， 你们要不搭话的好点， 四声道 多余。 哎，现在确实是四声道， 默契， 差劲。 好，我们下半时段呢，先读读剧本，读完剧本呢，然后我们就对这一点呢进行回顾一下，盘点，也对很多支持我们听众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表示一下感谢。我们一共是围读两段，先请两位女士。来吧，《甄嬛传》中，这也是我们选了这一年中大家觉得非常不错的本子。这一段呢，就是世兰，也就是华妃之死啊，被赐死的这么一段。二位谁来谁？你俩还没定下来？ 你们定吧，你们点吧，点将。 那这样， 谁想死？ 那这个王哥来华妃怎么样？ 啊，行好。 啊，那徐冉就来甄嬛。 好 。啊，中间这个两位苏公公啊，太监什么的，我俩就串一下。 那行好，来辛苦啊， 你俩本色出演啊。 来，准备，对， 我马上拉话筒。 于浩在我们某台的联欢过程中也饰演过大太监啊。好，来，咱们听本321准备走啊，来321走。 胆子还挺大的，冷宫也敢这样进来。 这个地方我来的比你多，当初我就是在这儿看着丽嫔在我面前疯癫无状。 你不要做梦了，你把我害到如此地步，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没有人要害你，是你自作自受。纯贵人溺水是你做的吧？在温宜公主食物里下木薯粉也是你做的，指使于氏在我药里下毒，推梅庄入水，冤枉梅庄假孕争宠，可样样都是你做的吧？ 我就知道曹琴墨那个贱妇敢反咬我一口，必定是你在背后指使。凭他，哼，哪有那个狗胆。 你还真是知人不明， 你几次三番利用温仪来争宠，甚至不惜拿她的性命来开玩笑。香嫔是她的生母，哪有不恨的道理？你以为她恨你的心思是从今日才有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早该知道她对你有异心了。 以我当年的盛世，连皇后那个老妇都要让我三分，曹琴墨不过是我身边的那条狗，我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 可惜他是人，人比狗可复杂多了。 贱人，你跟你父亲一样狡诈，若不是你父亲设下诡计，我们年氏一族不至于一败涂地。你们宫里宫外联手，不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吗？ 哼，若不是年氏一族居功自傲，任意妄为，又何至于此呢？你别忘了，你的夫君是皇帝，君王枕头畔，怎容他人酣睡？ 我哥哥是有功之臣，为大清平定西北战功赫赫， 再怎么战功赫赫也是臣子，怎可凌驾皇上之上，岂非谋逆？ 婉嫔娘娘万福。 苏公公请起。 奉皇后娘娘懿旨，请小主自选一样。 皇后懿旨？皇上的圣旨呢？拿来。 皇上的意思是交由皇后娘娘全权做主。 没有皇上的圣旨，我绝不就死。皇上能亲口杀了我兄长，还怕再下一道圣旨给我吗？ 皇上说了，任何有关小主的事儿都不想听到。 皇上就厌我到如此地步吗？去请皇上的圣旨来，我等着。 苏公公，且缓一缓吧，容我和年答应告别几句。 是，娘娘自便吧，奴才在外头候着就是了。 真是对不住了，称呼惯了您娘娘，骤然要叫你答应，还真是不习惯呢。我手炉凉了，去给我加几块炭来。 是，可小主一人在这儿太危险了。 你去吧，若是有什么动静，苏公公他们在外边呢。 这 皇上为什么厌恶你，你知道吗？ 皇上从来没有厌恶过我，皇上从前很宠爱我，就算我犯了再大的过错，他再生气也不舍得离我太久。 皇上为什么喜欢你，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美貌，这宫中可从来都不缺美貌的女人。 你是说皇上是因为我是年羹尧的妹妹才加以宠爱？端妃也是将门之女啊。 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清楚，又何必要自欺欺人呢？ 胡说，皇上怎么会对我没有真心？ 或许有吧，可即使有，你和年羹尧跋扈多年，这点真心恐怕也耗得一点都不剩。 你这个贱人知道什么？记得那一年我刚刚入王府，我就封了侧福晋，我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王府里那么多女人，个个都怕她，就我不怕。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去打猎，他说他只喜欢我一个人。可是王府里的女人真多呀，多得让我生气。他今天宿在那个侍妾那儿，明晚又宿在那个福晋那儿，我就这样等啊等，等到天都亮了，他还是没有来我这儿。你试过那种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 我一早就知道他是皇上，他的夜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 当然，你从来都没有像我这样喜欢过皇上。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可是渐渐的他就不那么高兴了。虽然皇上不说，可是我能感觉到，王府里长大的就只有三阿哥一个。我知道他担心，我就跟他说：“别怕，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皇子的。”可是没过多久，我喝了端妃送过来的安胎药，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太医告诉我，那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 你的孩子没了，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他在我的肚子里才4个月大，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我没有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我是恨皇上专宠于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女人。有你在，皇上就不在意我了。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杀你的孩子。 你没有，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才跪了半个小时我就小产？ 欢宜香，欢宜香， 你知道为什么你小产之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 是 啊，你知不知道那欢宜香里有大量的麝香？ 哎，真是太到位了啊！ 天哪，不让咱俩演了， 不准打！ 他要给他俩留时间， 不不不不不， 什么人？ 一个是时间的关系，另外 一个是什么？ 实在是不忍心看到王哥走到最后碰壁而死这一段。 放心，他真死不了。 这个我也相信， 撞一下也没事 啊。我也相信他这事儿真不了啊。但是呢，确确实实啊，这太到位了，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到位。 那个龙福往事也抢了吧？ 对对对， 来来来， 开始， 我们也不疼，我们也准备到，我们也准备到一半就咔啊，然后 咱们 一起 感谢， 咱们还得谢谢咱们很多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要不然问问后面的节目是做不做 了。我们的节目呢是这样的啊，得了咱们最佳戏精奖，那是没办法，只能是咱们是啊，是不是？ 不是，他应该是为了让我们得奖干涉的吧？ 啊，还有就是王哥呢，获得了我们就是真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最受欢迎同学奖，特别特别棒啊！ 太棒， 鼓掌！ 我这点得说一下，就我们从后台看了，一开始我跟王哥都觉得 有人搞我们吧， 有人要陷害我们俩， 谁在背后整我们？ 后来发现真是一票 一票 生投下来 的， 我们有设置，每小时只能投多少票？ 真的是，就是因为 还有一个倒数第一， 不，因为不仅仅这节目是我的个人奖，我们整个节目组的平均票数要。真的远高于其他节目组， 对对对， 哎呀， 所以这是对我们整个节目的肯定。 不是于浩哥，后来你也很高， 数据可 差， 数据 什 么叫我也？ 跟我们几个 都挺高， 男生第一是我， 对，男生第一。 一会儿你这个离这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徐冉真的是几票之差， 这 个没有500票，五百票， 跟我真的是几票之差。 来来来啊， 恭喜恭喜！ 对于整个咱们节目的肯定，节目的肯定， 我都不知道在哪， 这是节目的肯定，节目的荣誉啊！ 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听众， 我给你投了， 非常感谢， 我给你投了2票， 来。我们俩慢慢立起啊， 来给我说说这个事儿， 龙虎往事啊， 因为我那 这是其实这个故事播背景呢是在1914年啊，国外势力不断进犯啊，当时讲了这个清王朝末期啊，这个监狱里发生的故事，一个因为饰演了西门庆而被逮的这个囚犯曹牧之和一个没文化的狱卒赵武，都试图让对方走进自己的那座牢，由此引发了一场叩问人性的一个对话。这是马导 曹牧之， 哎，曹牧之你 来 吧， 我来曹牧之， 你是一个戏子，哎，你是一个戏子啊，当时演的是小生啊，这个西门庆，哎，西门庆。啊，这个赵武呢就是一直在狱里当牢头的这么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一个狱卒，哎，好， 也比较惨， 来 吧， 咱准备好了吗？ 嗯，好， 来3、2、1，经过前几日的攀谈，两个人熟悉了起来。今天狱卒赵武给曹牧之带了馒头，来热汤，还有哎馒头，别吃岔了气儿了啊， 哎呀，好久没吃这东西，嚼都嚼不动，怎么今天给我加餐啊？ 你猜呢？ 你不会是要提审我吧？一个馒头就想送我上路，这不会馒头送给你？ 不，你怎么全往这坏处想啊？ 不，那这馒头， 哎呀，安心吃啊！我那天想跟你说说好话来着，但一看呢才知道，咱刘知县呢出远门了，那说不准要多久才回来。快到年初一了，那这两天县衙里的人呢也都各回各家了，我看也没什么人，没什么耳目在侧，那就从家里哎。给你多拿点干粮过来啊！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哎， 说什么谢不谢的？既然现在就咱俩在这儿，那咱们俩就是兄弟。 好，不过赵大哥，你不回家过年吗？别回头，你爹娘得怪你了。 哎，不会怪。 那老婆孩子呢？跟爹娘在一块儿吗？ 你别光吃馒头，来来来，喝点汤，喝点汤。哎， 哎，你吃饭了吗？ 啊，吃过了。 家里人给你做的吧，家里饭多好，不像我只能啃馒头度日。 都死了 啊， 爹娘还有老婆呀孩子啊什么的都死了 啊， 所以我跟你一样，哎，咱现在都是孤家寡人一人啊。 呸呸呸呸呸，我就不该多问。 哎，没事儿，你都好多年了。 对对对，哎，我也是，从小到大就我一个人，习惯了。 所以呢，这个我回家他也没人嘛，不是？那还不如在这待会儿，哎，咱俩还能说说话。 行啊，哎，大哥，我可看你是一脸的福相啊，怎么也不该是这样的命数。 哼，你还会看面相？ 这是咱跑江湖必备的本事啊！你看我吧，尖耳朵尖下巴，高颧骨高脑壳，横发横破的七杀相，没办法，天生福薄。哎，就不像你，大耳垂啊，大宽脸，什么好福气你都能兜得住。 真的？来人，来人，你再多给我看看，来看看，哎， 尤其是你这双眼睛， 我眼睛怎么了？ 一双溜青的三角眼，坚决不动摇，有脾气， 这么厉害？ 还有。这又塌又扁的鼻子， 你看，这是好事吗？ 正直啊，能忍呢、啊，厚积薄发呀， 有点道理。 哎，反正吧，您这个面相啊，后面的好日子还多着呢。 能有这么好？ 嗯，我再仔细想想。嗯，可以，有意思。哎，我就铁口直断一回啊，你接下来不管被迫还是自愿，你都得换个地方，找个新去处，有份新差事，自然就能开始新的日子了。 换地方，我还能去哪儿啊？我连白县都没出过，这辈子待的最久的地儿就这牢房， 所以你得走出去试试啊。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看相的功夫，你再练练不？我感觉不太准。 嗯，我看的再准，你不愿意信也没用啊。 30个年头了， 什么？ 我当差的年头都整整30年了。我估摸着你都没活到30年吧？ 你30年都在这牢房当差， 可不？ 我的天哪！ 所以我不能走，哎，这牢房没我不行啊！ 哎，大哥，我有一个特别纳闷的事儿啊，就是你怎么这么喜欢当差啊？ 哎呀，谈不上喜不喜欢的，我也干不了别的，也不想干别的喽。来看，我们也不想干别的喽，就看主持人吧。哎，当时啊，马岩导演带这部戏过来的时候，真的，他们听他们这个当时读剧本的时候，特别特别的过瘾，真的、词儿特别到位啊，每个角色也特别特别的到位。 是， 咱们剩下的时间啊，真是，哎呀，我这个就别老跟人插话了，咱们顺着王哥这儿来。这一年啊，咱们做这个节目的一点点小感悟，对我们的嘉宾，对我们的编辑，对我们的合作的团队，对我们各种各样的同事，咱们今晚有戏，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你先告诉我能说几分钟 啊？我给你算一下，先给你两分吧， 两分钟啊。嗯、这节目开播到现在大半年的时间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组的其他的伙伴和同事们啊，像郑磊、于浩在幕后完成了很多我们很复杂的工作，让我们两个女孩相对来说会很轻松，包括我们幕后看到的那些素材照片片段都是由于浩和郑磊他们来完成每期的嘉宾协调，所以说呢要感谢有这样的好搭档，我们节目从无到有，然后茁壮成长到今天，到年底收获累累的时候，离不开各位我们这个时代亲戚的帮衬和支持。当然我们节目呢依然还是为大家这个贡献了很多优质的嘉宾，然后呢也非常的给力，从专业角度也好，还是从我们的观赏性也好啊，包括像我们的洪泽啊、叶鹏、对吧，包括像子欣他们，包括像这个冠文两口子，对吧， 最爱的田雨师哥、 对，田雨师哥，对对，等等， 叶鹏可以火了吧，这回 包括像刘洋啊，像这些好朋友们也离不开他们的支持，这出镜频率非常高，像后面博文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当然更要感谢就是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节目当中的关注，以及最终在年每一个月的月底和年底的时候为我们进行的这个所有的支持的数据的汇总， 对， 也是看得出来离不开大家每一天的支持，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会能收获这么多朋友的喜爱，这是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所以说感谢大家支持吧，希望我们这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让大家失望， 对， 但是真的让各位受惊了，这话我已经说第三遍了， 怎么 让各位受惊了？ 王哥没办法，这个一入戏情绪到了吓你一跳是特正常的事儿， 对，每天开场白其实也挺吓人的，对吧、就是每天状态都并不一样，就让各位受惊了， 就完全看心情 对对啊，完全看心情， 就我们节目的风格可能跟982其他节目风格差别还真的是挺大的， 对、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好了， 徐然 徐然啊，说完了、 哎，挺好，准，你准时两分钟 啊，两分钟 特别准， 行行， 多长时间、 两分钟 是吧、 万年老二不好当，我跟你说，王哥基本上已经把我想说的80%的内容吧都点过了，尤其是感谢两位男主持人， 对，真的是， 对我们整个节目组做出来的一些工作跟贡献， 对我们俩甩手掌柜， 对，这真的是甩手掌柜，是什么没干过什么， 操心的事都不用干。 片花的制作呀，包括嘉宾的资源的掌握呀，其实都是两位哥哥在帮忙，真的是很感谢你们。然后另外呢，要提一下我的男搭档。我男搭档呢在后期非常的忙 碌啊，我也是， 在非常的 就是每期都不一样， 对，非常的忙碌，就是主要是您啊，就是我的主要的那个在节目当中的那个 男搭档 主 key 啊，到后期的时候比较忙，能偶尔跟我上一次节目，哎呀，我这内心受宠若惊。 哟，今儿您亲自来上节目呀，这都是荣誉。 郑磊也是这样啊， 哎，我不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除去我们整个节目组当中的互帮互助之外，就是我觉得很难收获一个配合这么默契的搭档，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而且我觉得未来可能也很难逾越这种默契程度啊！别哭啊，别哭，忍住啊！一会儿还有时间给你啊， 但是没忍住，太饿了。 然后除此之外，还想说一说这个节目。其实当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实打实的给我们投了那么多票，我跟王哥真的是没想到，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无论是您是收听了视频还是收听了音频，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看着我们给大家表演，或者说叫 戏精附体， 或者说叫糟践一些经典的剧本。我们每次拿到一个特别好的本子的时候，真的是诚惶诚恐，生怕糟蹋了这个经典的剧本哈。 那一点没见你下手轻 那已经是最大努力了， 我会尽力做最好你知道吗？但是我还是想主要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能够唤起一点点大家对于一些好作品的就是欣赏，我觉得这就已经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然后最后用10秒钟结个尾，就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让这个节目对于我本人有了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收获吧，就是这是我做直播频次最高的大半年时间，真的是太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宽容了。 好， 谢谢大家。 你好，那我抓紧时间说啊，我来台第8年，这是我做过最开心的节目。 是吗？ 对，真的，我每次来这个能上节目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开心。 对，如果 我和徐冉的那个， 我这还打断一句啊，就是于浩每天如果心情不太好上节目之前，然后上完节目之后就会变得心情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很难。 我有段时间因为特别累，然后心情特别不好，每次来完之后他对我自己也是个心灵按摩的。 你减减肥会更好。 对对对，那时候还真瘦过一段时间，最少的170多， 不赖节目吧？ 不赖节目、 那行。 然后呢，需要感谢的人很多，我这里面有个群，因为我是联系嘉宾的嘛，有很多人没有叫到的哈，感谢大马、天宇、王斯坦、苏冠文、少晨、任琪、丁西鹤，好久没来了， 好久没来 了，刘洋、叶鹏、张洪泽、李银飞、卢一、图拉古、何傲、鲁阳、徐然、建春、小曾，还有孟姿彤、杨欢喜、马岩、马丁、子欣、薛伟，还有这个子栋。齐萌， 连家属都用上了。 对，蓝飞扬，还有 吴昊、 一梦、大佐， 找不着 还有李涵、李 涵，别硬找， 很多很多很多。 玉龙， 其实这个真的已经，这还不全呢，这还不全呢， 还 有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嘉宾，我们大概来过我们节目嘉宾，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一天俩您算吧，对吧？ 咱们有机会再聚。 真是啊，其实呢，做这个节目呢，当时是有一种逼上梁山的感觉，说这个一条路啊，不能往后退，就往前冲吧。后来大家一股劲儿的把这个节目做到今天，包括现在这个算小有这个一点点的成绩，就是我们自己心里还挺满意的。 在这插一嘴啊，就可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我们每个月是有月底的这个 听评的，对， 我们的收听和我们的评价一直都在遥遥领先。这个因为不会公布给大家，但是从节目成立开始啊，从开播开始，每个月的听评和收听表现。都是第一名 啊！我中间丢过几次，啊， 极个别的丢了几次，就在 周吧，我觉得丢过几周，好像没有月按月 按月的 没 丢过， 按月 没丢过， 对， 好， 这个大家之前不知道啊。 好了，咱最后不这么多说了。明年这个节目呢，因为调整各种各样的关系吧，暂时啊和离开大家，以后呢，我们可能也会再积攒一些啊，修炼一些内功内力，积攒一些我们一些新的想法和创意，可能会重新把剧本这个东西再拿到我们的广播中来。 来。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是一个全新的面貌面对大家，但是呢，还是可能是老面孔，大家不要嫌弃啊。 节目的新面貌，主持人的 感谢，因为在这个节目组，包括嘉宾都算上，我好像是岁数最大的，就是感谢 所有 的 命的。 啊，好好好，就这一个啊！感谢所有的弟弟妹妹们，也感谢我们的编辑们，也感谢我们所有嘉宾们，感谢我们另外这三位徐冉、王哥、于浩对这个节目的支持。当然，更感谢啊，我们节目前啊、这个我们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看视频的观众朋友们，也感谢大家。今晚有戏呢，暂时跟大家说再见。不会永远再见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不会离开太久啊。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今年的节目呢，我们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 今晚有戏，整个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 我们期待着再续前缘，各位。 好，那接下来 拜拜， 接下来是博古点秋香，我们以后再见。Take my arms and I meet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echoing the will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s, whispering the sounds of silence.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Whenever you kiss my lips.And when you touch my hips, will you well by my side? Whenever you hold me close, and you give me one more dose, baby, I fall each time. Oh, oh, oh.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you know I can put nobody aboveWould you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 yeah? But I'd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 all alon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You know I can't let go. You know I can't let go. Just like your inhibitions go for bad.In love with me. 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And I know this feeling, know it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o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Baby,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